不必问别人。你是否心不在焉？ Stop， 究竟是谁让你相信男生没有一个会认真？ Stop， 别说太多甜蜜的话，想消除我的疑问。 Stop， 用心看你面前的我，错过 Come to love.